会学猫叫的小老鼠。自从横行霸道的大老虎吃了老母鸡的蛋，在肚子里孵出了一只会打鸣的小公鸡，又被动物们抬进了动物园，这一下可热闹了，因为大家都想听一听老虎喔喔喔打鸣嘛。可是大老虎的好朋友小老鼠一脸的不高兴。小老鼠听说老母鸡还有个微型遥控器，一按老虎的肚子就可以不叫，就想向老母鸡要来送给大老虎。小老鼠来到老母鸡家，还提了一袋金白玉米。他说：母鸡大婶你好啊。老母鸡特别讨厌小老鼠，爱答不理地说：小老鼠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事儿，就是我家的电视机有了毛病，听说您有个什么遥控器，想借用一下，很快就还您。老母鸡一听电视机坏了，哪有用遥控器修的，他知道小老鼠没安好心，就说：好吧，我去给你拿，你先吃点花生米。说着把盛着五粒花生米的一个小碟放在小老鼠的面前。小老鼠一见花生米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等老母鸡一转身，便把五粒花生米都扔进了嘴里。喵！怎么有猫叫？小老鼠吓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跌了下来。喵！小老鼠赶快藏到门后，想看看猫在哪里。喵！怎么这只猫老追着我？小老鼠吓得快晕过去了。 喵！ 这回小老鼠听清了，是自己肚子里在叫。该死的，怎么猫钻进了我的肚子？这时老母鸡出来了，看见小老鼠吓得直哆嗦，哈哈一笑说：出来吧，没安好心的老鼠，我那花生米里有一个微型蜂鸣器，里边录的是猫叫，你没安好心想把遥控器送给大老虎，你看这就是遥控器，能管大老虎肚子里的鸡，也能管你肚子里的猫，可是你永远也别想得到它，快拿着你这袋偷来的玉米离开我的家。小老鼠没有拿到遥控器，肚子里却多了一只猫，虽然说那猫是假的，可那叫声听着就让它骨头发酥腿发颤。整日里小老鼠吓得没了魂儿似的东躲西藏，后来呢，有的说它得了神经病，有的说它饿死了，反正从那以后谁都没有再见到过那只小老鼠。